总是一个个心好疼。你问我爱几次伤几分才要看出幸福的可能，只怪时间太少有心人，却有太多有情人。 风吹落 起伏的波澜中隐隐的荡漾，在你的臂弯是这般深情的你，遥望我的梦想，缠绵小海里每一个无名的浪花，在你的身上短暂光亮，是我的一 刚刚你

种男人你要懂得珍惜、偶尔一言还有心语说来听听，有你这一点不要再挑剔，我爱就要欢喜。 世界改变，你也改变。

是就这样向前走，我们小手拉大手，一起郊游，今天别想太多。啦啦啦啦，向北方的梦，追着那个暖洋洋的阿秋，我们小手拉大手，今天郊游，向昨天挥挥手，我们小手拉大手，今天为我加油，舍不得挥挥手。 一生为梦而活着，我不要无所谓的存在过。

想 伤， 我让人成长，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？ 解脱是动作感， 擦干眼泪， 找个新方向往前走。这世界辽阔，我总会实现一个梦。 心里有一种绝望勇敢的念头，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，我不应该该不放手，你有自由走，我有自由好好过。解脱是懂擦干泪看你的新方向往前走，这世界辽阔，我总会实现一个梦。 全都是你。